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上档节目啊，结合着天气凉了，许多人呢临床上的关节症状明显加重，所以呢这个我们讲了关节病，这个特别是啊这个姚老师讲了，现在许多朋友问能不能啊在这时候给我们讲讲啊关节病的这个预防啊养生啊和保健，是吧？今天咱们和姚老师继续，好不好？姚老师。 好的。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咱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谈这个有关膝关节疾病的康复方法和调理的方法。 嗯，好。这个姚老师啊，在每一次这个节目啊结束之后啊，我们都要有个交流，特别说啊给我提出来能不能再讲深一点，能不能再讲透一点。 对，主要是咱们的听众朋友经常的提了些意见。 好的啊，你比如说讲深一点，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上段节目说了阴脉拘急，这个筋啊绷得很紧，有的像铁丝一样一嫩特别疼，这是什么原因啊？能不能给大家再解释清楚一点，是不是？ 怎么造成的这个阴脉聚集呢？ 哎，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哎呀，有的疼得不得了，不敢按，这个怎么办？是不是？我说这话越说越细，那咱们既讲了深一点透一点，好不好？ 就把李老师知道的各种这个调理膝关节的方法都给他挖出来。 嗯，好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些穴位啊，发现有些朋友啊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学了不少的经络，而且呢学到了不少的穴位，是不是？ 是的。 嗯，但是呢有人呢结合着咱们节目讲的这些经络和穴位，还自己自觉的主动的去干什么去， 开始学这个经络学， 哎，看书去啊。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讲的这个包括膝上两点也好啊，膝盖两侧的大筋也好，在针灸书上是没有的。这个就说起来话长了，我临床啊从16岁开始那就给人们扎针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一开始是学习是继承啊，人在从事这种行业当中你总要有点创新和发展吧。 尤其是咱们的李老师。 是不是？ 对，总是不断的在这个中医方面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是研究。 过去我们一个膝盖疼了以后，我们也去扎了不少的穴位，按照针灸书上扎什么气眼啊，什么阳陵泉啊等等，觉得效果呀它不是特别理想啊，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膝盖周围呢我们找了最敏感的点，所以说告诉大家这两点在书上是没有的。 李老师通过这个40多年的实践总结发现的这个膝上两点， 对， 对咱们调理这个膝关节疾病非常的有效。 这里边有一个人们认识的误区，非常有必要啊在讲关节病的时候给大家说一点，好不好？ 好的。 你比如说啊，我们特别谈到了几次节目当中啊，我们谈到40多岁的那女性 啊，谈到这个问题了吧？ 谈到了。 哎，疼得不能动。 当时他形容不是说疼得不能动，就连走马路那个边道的那个台阶都上不去。 你看看， 坐公交车的时候是相当的费劲。 好了，这些情况啊，到医院一查，大家首先去查什么呀？首先去拍片子查骨头，是不是？结果一查骨头， 老年性的退行性的病变， 这就等于查出来这个，在目前这个对此 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这一点呢，我们为什么说这一点？哎，现在医院都治不了啊！嚯，李老师这个倍儿能耐，不是这意思。那现代医学有现代医学的优势，那么传统的医学有传统的医学的优势，传统在治疗方面有优势，传统医学在养生保健它也是一大特色，是不是？这情况，如果啊，我们大家想，如果是骨头的事儿，我们能够通过按摩，膝上两点拨拨大筋，他立马就能走，就能蹲起，可能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但是如果不是骨头的事儿，这个就有可能恢复。 所以就说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澄清了。骨头有问题吗？个别是老年妇女吧， 对，尤其是更年期的妇女， 这些现象呢就发生的比较普遍。哎，这个情况我们不否认是有退行性病变，通过拍片子啊，那是叫证据啊。他是不是上下楼梯不行，蹲起不行，他看见老师说迈马路牙子都迈不上去，是因为退行性病变造成的那么严重的后果，是吗？这一点啊，我们给大家呢澄清，影响关节不仅仅是骨头， 骨头确实也有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 对了，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它缺钙吗？缺。中国人呢，不管是大人小孩，特别是妇女啊，怀孕呐、产后啊、更年期啊，都普遍缺钙。缺不缺？我们也承认，我们既承认骨头有问题，也缺钙。但是这些都不是使他上不了台阶儿， 这些原因都不会影响他上下楼啊、上台阶那么困难。 对，所以这点我们要澄清了啊。今天我们先把这个误区，说你对于这个临床的一些症状、一些疾病，如果你认不准，也就是我们不能抓住主要矛盾，或者是呢不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强调了这两点啊，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是不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那大家就问了，说来道去又不是骨头的啊决定性因素，又不是缺钙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呢？ 对， 是不是？ 还是请李老师给大家解密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他上下楼这么困难。 哎，对，主要一条大家别忘了，筋骨大家光注视这个骨头了，忽视了哪一点呢？ 筋。 哎，筋怎么了？筋处于痉挛。哎，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注意，其中包括、是吧，为什么我们上来先说这一点啊？没提啊，半身不遂为什么里边那个筋啊，其中是有半身不遂，还有不是半身不遂的，比如说O型腿的，还有膝盖有问题的等等，这个筋都特别紧。然后姚老师就说了，说我们把这个题啊亮出来了，大家还是不明白，特别是有些有这矛盾人就想知道啊，什么原因呢使我们这个筋呢阴脉聚集啊， 就是 啊，哎，就是这个筋，这回清楚了吧？ 清楚了。 只有痉挛我们通过马上去拨，它才能够立竿见影。你想想，如果是骨头的事儿啊，我们去按膝上两点，我们拨两边大筋，能立时就把骨头这个问题解决吗？ 这个不可能 啊，天方夜谭了。 对，如果要是筋的问题，这个可能就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是吧？它也不可能是因缺钙啊。哦，你嫩两下拨两下大筋，哦，这钙立马就补上去了，它也是不可能。刚才姚老师着急的就说出来了，筋的事儿。对了，只有筋出现了故障，是吧？我们马上去拨，是吧？一拨干什么？一揉，一拨，一按，这个绷着的 啊，说土话是绷着的，用医学词儿就是痉挛的痉。 嗯， 一下子就松了，一松了怎么样？啊，一松这个经络也通了，血液供应上去了，啊，这时候呢膝盖就给力了，就可以用了，是不是这意思？这些可以告诉大家，都是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摸索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呢毫无保留的要奉献出来。 嗯，这可是非常宝贵的这个经验之谈。 因为呢它能够非常的简单又非常的安全，是吧？它既可以预防又可以得到康复，它还不用花钱，是吧？特别我们提倡了自我养生康复法，就是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健康口腔啊，在这一点是我们啊这档节目所提倡的。 嗯， 你的健康交给谁？ 交给自己， 是不是？谁能负责你的健康呢？ 还是自己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呀，所以说自己怎么样才能掌握这健康的主动权？三大要素。第一大要素，你得有啊健康的意识。说你没有意识，我讲了再多的知识再好的方法有用吗？没有用啊。所以第一大因元素就是你自己对健康的一个渴望，对生命一个珍惜，有强烈的愿望，我要身体好，是不是？我要健康的活着，健康的工作，这个意识。第二个是什么？有这个强烈的意识还不行，你要掌握相关的知识啊，这个知识非常重要啊，知识是财富吧，知识还是什么？知识也是健康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什么？千万不要死于无知啊。什么意思啊？就很多可以不死，但是呢，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不该死的却死掉了。我如果把它细说、延伸说，本该不得病的，因为你缺乏必要的知识，你却得病了。如果再往细说，本来这病能够及时的、很简单的就处理掉，由于你自己没重视、没及时的治疗，怎么样？治疗的不当，把小病酿成大病，啊，把功能性的疾病发展成了器质性的，啊，这是知识，知识是财富，知识洗刷了人的愚昧和无知，使人变得聪明，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年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不学也能活也能过，但是你生活的质量是大有区别的。特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方面的知识、预防方面的知识，那你到老了必须得学。谁给下的命令？没人下命令，你不学你要吃苦头，是不是啊？最后你是主动学自觉的学呢，啊，你还是被动的去学，你这不是摆着两条路吗？啊，你得了病再学，你受了罪再学，你还得学呀，是吧？你靠给谁呀？我们讲了，幸福的基础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的基点上，这才可靠。靠谁呀？所以我们现在国家这些医疗的资源跟我们这人口还不相匹配，是不是？啊，说我靠家里子女，是吧？养儿防老，现在人就成家了，人也有子女，顾得上吗？所以必须自己啊，所以我们要有健康的意识，要有知识，同时你没有方法你也达不到目的。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所以我们讲这膝关节就给大家从知识面上给讲了，而且从方法上，对吧？尽管讲要了说还要求我们讲细了，是不是？好，我们就讲细了。为什么很多人出现了筋脉拘急？说起这个，我们得啊到过去我们讲过的知识。那讲过的知识什么呢？就是中医传统的这个骨头发生了问题应该找谁呀？肾主骨，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哎，就说人老就是肾老，这句话我是常说吧。 对， 人的生长盛衰亡，按中医的理论来说，实际上就是肾的标志啊。这个就这块内容，将来我们到冬季，正经到了冬季，我们还有一大块丰富的内容啊给大家介绍。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着关节，是吧，我们就点上那么几句啊。老朋友一听，对啊，我们听过这个。那么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肾老，肾主骨，是不是骨头也随着就老化？哦，这是知道。最大的忽视，可以说今年我们在春季的时候讲到什么了？讲到肝，春季养肝。大家都知道春季养肝，肝开窍于目，对这方面，哦，肝是解毒的，哎，肝喜挑达，不能生气，不能发火，不能着急，是不是？不能喝酒，酒精肝等等这些，肝是解毒，要注意排毒，而且忽视了肝主筋，所以在特意我们在今年的春天说了肝主筋。这个筋在临床上病症非常的多，而且呢被忽视。 筋大家最容易忽视的， 没错， 对， 这句话点的非常的到位，非常的透。所以现在人们的认识，一提关节有病，哎呀，拍个片子看看骨头怎么样，是不是这样？ 对， 忽视这筋，对调理筋的方法那就更忽视了。这套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紧贴着实际，紧贴着健康，紧贴着临床的各种病症，说了半天啊，我们明白了，骨头有原因，肾主骨，筋是肝的事儿。还有一个，肝和肾是什么关系？你这个你还得要清楚。肝和肾，肾是属于水，肝是属于木，哎，所以因此有一个什么，肝肾同源，有那么句话吗？ 对， 学习中医的人，经常听中医的这个养生保健的，可能对这句话一点不陌生。肝肾同源，对，人家筋是肝的事儿，它为什么痉挛、挛急？这样就是阴虚。这个根儿是吧？表现在筋上，实际上是肝。肝的实质再追究，那就是肾。这回就清楚了吧？ 清楚了。 为什么要冬季要养好肾？养好了肾阴，对明年春季的肝和肝所属的开窍于眼，肝主筋，意义作用至关重大。 嗯，听了您这么一讲啊，哦，冬季养好肾，对将来这个春季养好肝，由于肝引起来的一系列疾病的调理是非常重要的。 哎，你就具体说到这个筋，就说了，所谓的这个阴脉聚集，筋湿所养，别往细说啊，咱们想倒这词儿嘛，筋湿所养，缺乏柔韵。你听听啊，柔韵啊，这人呢多水灵啊，很滋润，因为他不干呢。什么叫不干呢？用中医来讲理解，就肾水足，肝阴才足。什么叫肝肾同源呢？所以说必须到冬天把这个肾阴 养好了， 养好了， 嗯， 你明年你才能啊使这肝所属的一系列的生理的器官和组织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寄养。这话清楚了吧？所以说什么叫四季养生，就是每一道环节都影响着后续的工程。 对， 是不是 这个体现了这个接力棒的这个工程。 哎呀，有人说啊，你看啊，要系统的工程，让我们知道了，这一讲我们明白了，关节不仅仅是骨头的事儿，是缺钙的事儿啊。我们前面也说了，哦，跟这个人的肾阳有关系。你看，这回又说到肾阴有关系了吧？ 有关系。 肾水吗？肾精吗？ 嗯， 这又有关系了吧？ 对。 啊，所以说矛盾在临床上方方面面，你不管是多少矛盾，哎，你是风湿也好，你是外伤也好，是吧？你是劳损也好，统统这些都最后归纳成阴和阳。这回找到了吧？ 找到了。 如果我们单纯讲阴和阳，大家越讲越迷糊。啊，如果这样的讲，我想，哦，这个非常的具体，是吧？能够最后找到具体的事儿，能够上靠 靠到哦，是阳的问题还是阴的问题？ 对， 是不是？ 是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这是一个啊，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我们是不是视野啊宽阔了，认识呢是不是呢更加具体了？找着了，你这个病啊，去不去根儿？你首先你得认识到病根儿。是不是啊？是不是大家在这方面听了这档节目，多少清楚一点？ 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听明白。 对，这么说呢，有人说一播呀，特别的疼，有的就播不了，下不了手，是吧？特别心脏不好的人，哎呀，一播疼的呀，心里难受。说要是说你呀，这些问题啊，都给我们讲细了，是吧？不是说啊，告诉我们这两点就结束了，就完成了任务了。然后有些人一按是吧，不行是吧，疼的不行。我可以告诉大家，咱们这套养生方法是一个体系。什么叫体系？可以说这样做不行，我们还有那样的好几套啊方案，是不是这样？ 是的。 你比如说这不行，不行人问了，我一按呢他疼的不得了，而且我这一弯腰一摁呢，我这行动还不便，你说你怎么办？ 那李老师还有招 啊，你没招你不就亮台了吗？是不是？不能亮台啊。我们这些方法紧密的结合，出现什么问题啊，我们再也要想方法再给他治。比如像这种情况，我不能老按，我一按累得慌，或者我特别疼，疼得我心里，有的人呢非常的神经敏感，特别怕疼，那咱们就想个方法，用什么呢？贴磁的方法啊，这方面也是我们倡导的啊，自然的方法原先是十种，是不是姚老师？十种，其中就一个呢磁的方法，后来我们又加一个呢刮痧的方法。 对，一共就是发展为十一大自然的方法。 这不就清楚了吗？让有人朋友哦，对对对，想起来了，磁什么？磁的六大作用啊。对老朋友呢，咱们再复习复习。 对 新朋友来说，咱们介绍介绍。 好的。 比如说六种作用，咱们先说两种两种的说。 嗯。 啊两降，降什么呀？ 降脂和 降 压。 对吧，两降。还有呢两镇，镇什么？ 镇静和镇痛。 还有两消。 就是消炎和消肿。 对了，大家别忘了这六大作用。这六大作用它有一个解痉挛，说我没听出来解痉挛呢。有镇痛镇静嘛，嘿嘿嘿啊，在这儿了，镇痛镇静。你关节疼不疼？疼，怎么了？痉挛了，镇静啊，不单纯是我们睡觉那个啊那个静，是不是啊？静心的静，同时呢，这筋脉的痉挛、紧张发生的疼痛不同，这个呢，你就可以贴上，贴哪儿啊？哎，就贴在你。啊啊是，就贴那儿，哦，就贴在膝上两点，这两边大筋。啊，这个我跟大家还可以说一个例证，在这个东北黑龙江佳木斯，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来了，坐着轮椅来了，说我听广播了，说这李老师方法很多，说你看我这手，我说你什么病啊？你说了半天，他说我半身不遂，我半身不遂怎么了？最主要的。他说你看走不了路了，他主要是跟我说这手，右手，人们经常用右手啊，吃饭呢、啊、干活呀、啊、怎么着，他说我现在不能动，伸不展。伸不展是什么？伸不展是不是痉挛了？ 对。 伸不展是骨头的事吗？ 不是的， 筋的事儿啊、 嗯、 是不是？是筋的事儿啊。我说行，我给搞了呢这两个词，那给贴在哪儿了呢？给贴在内关一个，外关一个，给贴上。我说呢，你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过来了，一个星期过来了，过来之后呢，他就给我演习啊。他李老师，你看看我这手，哇！我说怎么样了？哎呦，我说你真好啊！我说你长本领了啊，会抓挠了。大家听了都笑了。过去怎么样？过去手握得很紧。握紧怎么样？他老掰，把这手指往直处掰，掰了大的，掰二的，掰二的时候大的回去了，掰三的呢，二的回去了，这不就是筋